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四十六章。古主上主这样说：内院朝东的大门，六天劳作的日子应关闭，安息日应敞开，月朔之日也应敞开。元首应由外面经门廊进入，站在门框旁。此时司祭奉献他的全燔祭与和平祭，他在门线上朝拜后就出去，正门直到晚上不应关闭。安息日和月朔，本国的人民也应在这门口在上主前朝拜。安息日元首献于上主的全燔祭应是无瑕的羔羊六只，无瑕的公羊一只。至于铜线的素祭，为一只公羊献一厄法面，为羔羊的素祭可随意奉献，为一厄法面加一新油。在月朔之日应献无瑕的公牛犊一头，羔羊六只，公羊一只，都应是无瑕的。至于铜线的素祭，为一头公牛犊献一厄法面，为一只公羊献一厄法面，为羔羊的素祭随意奉献，为一厄法面加一新油。元首进入时应从门廊进，并由原路出。每逢庆日，本国人民到上主面前时，凡由北门进来朝拜的，应由南门出去；由南门进来的，应由北门出去。谁也不可从他进来的门出去，但该从对面的门出去。元首常应在百姓中，几时百姓进来他也进来，几时百姓出去他也出去。每逢节日和庆典，铜线的素祭为每头公牛犊献一厄法面，为每只公羊献一厄法面，为羔羊可随意奉献，为一厄法面加一新油。几时元首自愿献全燔祭或和平祭，作为献于上主的自愿祭，就给他敞开朝东的门。他献的全燔祭或和平祭像安息日所行的一样，以后就出去。他出去后即关上大门。你应每日奉献给上主一只无瑕当年的羔羊为全燔祭，应每天早晨奉献，每天早晨又应同时献素祭，献六分之一厄法及三分之一新油调和的细面，献给上主做素祭。这是恒常全燔祭的规定。为此每天早晨应奉献羔羊素祭和油，这是恒常的全燔祭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：如果元首将自己的一份产业赐给自己的儿子，这产业就归他的儿子所有，他们可据为己有。但是如果他将自己的一份产业赐给自己的一个臣仆，直到释放年，归他所有，以后仍归元首。只有赐给儿子的产业永归儿子。元首不应强取人民的产业，夺取他们的土地，他应拿自己的土地给儿子做产业，免得我百姓中有人从自己的土地上 被赶走。以后他领我由大门旁的入口到圣所北面的司祭楼房那里，看西边的尽头有块地方，他对我说，这是司祭主赎过祭和赎罪祭祭牲并烤素祭的地方，免得带到外院使百姓沾染圣洁。他引我到了外院，叫我走遍庭院的四角，在庭院的每个角上有个小庭院，庭院四角的小庭院长40肘，宽30肘，都有一样的尺寸。四个小庭院的周围有圆墙，周围圆墙下边设有炉灶。他对我说，这些都是圣殿的事宜，为百姓主祭牲的灶房。